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柳瑶金早先是长安城首富李弘买回家的歌妓，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碰上了李弘的好朋友才子韩红。这瑶金和韩红啊，是一见钟情，互送爱意，只是碍于身份上有所差别，谁都没把这窗户纸啊给捅破了。再有李弘对瑶金也有好感，一直等待机会想博得美人垂青，可是这么一来，仨人之间成了三角关系了，谁也不好往前走这一步，谁也不想把事说明白了。好在这李弘是个豁达之人，最后不光成全了姚金和韩红的婚事，还特意送了一处宅院给他们，一对苦命鸳鸯这才算是皆为连理。韩红为了能让姚金过上好日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两年之后的科举考试上，而姚金呢，为了韩红能够实现人生理想，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抱怨过一声。眼瞧着科考在即，这对夫妻所有的愿望能否变为现实，可就看这一回了。千里姻缘一线牵，他们一个是身为家奴的歌妓，一个是失意落榜的才子，是什么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琴瑟和谐，却因为种种变故不得不天各一方，又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最终双宿双飞？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乱世美人柳瑶金第三集。两年的努力终于快看到结果了。韩红参加完考试，还没放榜的那几天呢，他和姚金是又激动又紧张，两口子担心的都快睡不着觉了。赶等终于放榜这一天了，好家伙，夫妻二人恨不得天还没亮呢就起床开始准备了。韩红临出门的时候，姚金还特意嘱咐相公啊，我在家里边等着你，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真要是跟咱想的不一样，咱还有下回呢。媳妇儿这话呀，明显是在宽慰韩红。韩红点了点头，急匆匆的就出门去了。像韩红这样等着放榜的，那不是一位两位，榜单跟前围得水泄不通。韩红费了半天劲，这才挤进人群，不错眼珠的一行一行的找，生怕把自己落下。可谁成想，韩红是越看着心里边越没底，眼瞅着有打第一个都瞧到最后一个了，愣是没找着自己的名字。一遍看了没有，从头再来看第二遍，直到第三遍都看完了，韩红这脑袋呀也耷了下来了，心也凉了，跟腊月里的冰似的，您一摸呀都能沾上。再瞧瞧韩红这张脸，面无血色，连着急的心气儿都提不起来了，俩眼泛直，双手捶胸口，哎呀，我怎么这么废物，两次科考又是名落孙山，我拿什么给娘子过好日子，我怎么实现我说出去的诺言呢？韩红是漫无目的的走在马路上，她不知道自己要奔哪儿，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眼瞅着太阳偏西了，这才推开家门。姚金一听韩红回来了，满面春光的出来迎接，但等瞧见韩红那对失落空洞的眼神，他这笑容瞬间也凝固了。不用问呢，这肯定是落榜了。姚金知道相公这会儿心里难受呢，缓了一下，紧接着微微一笑又恢复了。相公啊，这 这一天去哪儿了？害得我一个人在家好等啊。你可别让我担心呐，无论你什么样，你都记着，你才是家里边最重要的。韩红听完了，再也忍不住了，心里碎得跟渣似的，这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科举落榜对韩红来说，这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回家之后，甭管姚金怎么劝怎么说，韩红都觉得自己对不起媳妇儿。从放榜那天起，韩红就像变了一个人，每天是喝得酩酊大醉，这才回家。姚金看着韩红这样，他是疼在心里，但不敢说出来。每回瞧着韩红喝得晕晕乎乎的，姚金是一句怨言没有，一边伺候韩红一边念叨：夫君呐，我要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绫罗绸缎，只要跟你在一起，哪怕就一辈子粗茶淡饭，我也高兴啊，你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呢？姚金的苦口婆心没有换回韩红的振作。在这之后，韩红还变本加厉，除了喝酒还学会赌博了，甚至流连于各大妓院。都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姚金明白韩红不是一个沾花惹草之人，他之所以能变成今天这样，没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里憋屈。姚金盼着韩红能早点回来，为了不给韩红压力，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姚金是只字未提。为了能让韩红每天吃饱穿暖，姚金就偷偷摸摸的上山采点野菜，拿到集市上卖，敢等野菜换成了钱，他再去买成白面。咱就可想而知啊，卖野菜的钱能换多少白面呢？再瞧瞧姚金每天给韩红做的饭，不是热腾腾的馒头，就是香喷喷的米饭，这点饭菜只够一个人吃的。所以每天吃饭，韩红都纳闷，心说我这媳妇儿怎么不吃啊？姚金呢，微微一笑，永远告诉韩红他已经吃过了。其实姚金不是饿着肚子，就是吃的野菜呀。有这么一天，韩红照例吃过午饭，出去买醉去了。什么叫买醉呀？又喝酒去了。太阳都快下山的时候，韩红溜溜达达走在大马路上，这马上就快晚饭点了，大街上还挺热闹。韩红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喊卖野菜嘞，仔细再一听，不对呀，这声我熟啊，这不是我媳妇儿吗？赶紧四下一张望，这一找不要紧呢，有打人堆里可就把柳瑶金给瞧见了。韩红之前一直蒙在鼓里呢，夫妻二人一对视，韩红这心里甭提多难受了，赶紧往前快走两步，一下就把姚金给扶起来了。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哪儿找去呀？韩红是后悔万分，答应姚金一定要振作起来，报答妻子恩重如山。这三年韩红是发奋苦读，比原来还用功。姚金瞧着丈夫又恢复斗志了，心说我这几年的心血算是没白费。天宝十三年，韩红三次努力，终于是进士及第，也算是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苦日子算是过去了，当韩红骑着高头大马回家报喜的时候，对姚金只说了一句话：夫人呐，这些年如果没有你，那就没有我的今天。柳暗花明，绝境逢生，韩红本想着自己这诺言总算实现了，可谁成想这安稳日子还没过上多久呢，一场远隔千山万水的思念接踵而来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韩红金榜题名，朝廷委派官职这期间呢，有这么一段空闲的时间。这韩红寻思着，我都离开老家十多年了，这会儿我也算是出人头地了，怎么着也得回家看看呢，于是就决定回老家南阳待些日子。衣锦还乡本来没什么， 可问题是长安这个家里边还有事情需要料理，韩红他们两口子要是全走了，这家里的事儿啊肯定就耽误了。夫妻二人一商量，姚金还挺体贴，跟韩红说，夫君呐，这么着，你呢自己回南阳，长安这边我来照料，这样一来哪边都不耽误。如果你这次不回去，以后走马上任有了官职可就未必这么清闲了。韩红一听，对，媳妇说的有道理，只不过独自留下妻子一人，这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有点不放心。柳瑶金懂事儿啊，一眼就看出来了，微微一笑，夫君放心吧，头几年你最失意的时候，这个家不都是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活吗？这会儿咱日子也好过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回去吧，要是想我就早点回来。能娶来这么一个媳妇儿，真不知道韩红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准备妥当之后，夫妻二人恋恋不舍的这就分开了。韩红回到南阳，该走访的也走访了，该祭拜的也祭拜了。咱们长话短说，半年过去了，眼瞅着该到韩红约定的归期之日，偏偏这个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告急，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这下韩红的心呢都快提到嗓子眼了，心说我那妻子姚金是否过得安全呢？整个长安城都不安全，更别说一个小小的柳瑶金了，老百姓都忙着逃跑。本来瑶金还盘算着怎么着也得把丈夫盼回来再走啊，团圆之后一块跑啊，可到后来瑶金实在等不了了，没辙，这才留下一封家书，草草的写了一个大概地址，带着儿子就逃难去了。韩红不是不想赶回来，而是因为战乱呢把回长安的路全给封了，他就是心再急也只能在南阳苦等着。就这么着，夫妻二人离散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下落，谁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安全。直到一年过后，安史之乱平息，长安城一片狼藉，姚金偷偷摸摸的带着儿子回到家里。柳姚金天天盼呢，盼着能有丈夫的消息，好不容易进了家门，推门一看，家里被抢得一干二净，仅剩的几件破家具上边落了一层的土，地下也是一层土。这柳瑶金走进屋来，四下学嘛，从墙角那儿拿起了一封信，这就是临走的时候啊他给韩红留的家书。柳瑶金拿着这封信，心里边凉了半截儿，拉着儿子呀在这不停地念叨，老天爷呀，你得保佑我家韩红，让他平平安安的，可别出个三长两短呐。他为什么央告老天爷？这封信完好无损放在地上，说明什么？韩红没有回来过，估计老天爷还真是听见柳瑶金的哭诉了。没出多久，这瑶金呢就收到了韩红的一封家信。原来自打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韩红想了半天的法子也回不了家，迫于无奈，他这才投奔了当时的节度使，担任了一个主簿。这封信上除了一些让姚金放心的话之外，还随信给姚金写了一首诗，名为《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这诗什么意思？其实啊，这诗里边的章台指的就是长安。话说这长安城里有一条章台街，相传在这条街上曾经有一座战国时期修建的宫殿，名为章台宫。咱们都熟悉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章台宫里。章台柳呢，其实寓意的就是生活在长安的柳瑶金。柳瑶金长得漂亮，所以韩红是又思念又担心。您瞧这后两句里头，长条似旧垂，说的就是柳瑶金曼妙的身材，风韵尤佳，可赶上这样的兵荒马乱之际，娇妻却独守空房。下一句也应攀折他人手，韩红担心呢，别让人家给媳妇欺负了。 韩红把自己这点期盼和担忧全都写在诗里边了。当姚金看到之后眼含热泪，知道夫君平安，这颗心总算放下来了，提笔给韩红回了一封信，信里边也附了一首诗，叫做《杨柳枝》。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夜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柳瑶金把自己对韩红的思念全都囊括在了这首诗里，尤其是最后一句纵使君来岂堪折，意思就是啊，明知道自己是一歌妓出身，丈夫不光没有嫌弃，还能如此情深，只是身陷战乱，心里头这点苦闷和分离的苦楚更加让人心寒。柳瑶金和韩红通了家信，互相都知道对方很安全，还有互相之间那份情谊，让夫妻二人放心了不少。在当时看来，俩人没有别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早一天相见。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韩红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自己回家呢，媳妇儿突然遭到劫难了。当年唐朝番将沙士立镇守长安，因为率军击退了叛军，所以自以为功高震主，在长安城里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一回啊，这沙士立带兵刚巧有打柳瑶金的家门口路过，无意当中一回头，正好瞧见柳瑶金。柳瑶金漂亮啊，别看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可无论是姿色还是身段，和结婚之前呢是一点变化没有。沙赤力就这么一眼都快看傻了，哈喇子流下半尺来。回府之后，沙赤力啊就落下病根了，整天琢磨柳瑶金，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托人跟着瑶金提亲去了。这结果自不用说呀，您都能想到，像瑶金这样的姑娘，别说沙赤力了，就是皇上求亲她也不答应了。几番拒绝沙赤力，这下可把沙赤力惹急了。堂堂的一个藩将，能够保护长安城的安危，还不能要来一个姑娘吗？结果沙赤立这点耐性算是磨没了，当时亲自出马，带着部下就奔了柳瑶金的家，心说我管你愿意不愿意呢，我想要的东西根本没商量。一个柔弱的瑶金哪是一个藩将的个儿啊，被沙赤立抢走之后，瑶金真是想一死了之啊。可回头想想自己那儿子，自己幸福的家，好歹也要给韩红一个交代呀。就这么着，姚金咬着牙这才坚持下来。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韩红回到长安城一下傻眼了，他是文人呐，碰上事儿了头一个找官府，可谁成想别说官府了，就连皇上都拿这个沙士力没辙。韩红这下彻底绝望了，身为一个丈夫，身为朝中命官，自己媳妇儿让人抢了，他能干的也只有在家叹息了。您说这搁谁，谁能受得了啊？就在韩红苦于没办法的时候，曾经给他制造机会让他和姚金成亲的那位好友长安的首富李红又帮了他一个大忙。李红听说这事儿以后，就引荐了一位侠客让韩红认识。既然能称之为侠客了，性子里边肯定有那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之气。听完韩红的遭遇，不光气愤沙赤力的为非作歹，也为韩红和姚金的爱情给感动了，冒着生命危险愣是帮着韩红把这姚金呢从沙赤力的手里给救出来了。这对苦命的鸳鸯终于能够团圆了。不过长安城这个地方啊，却不再是个久留之地了。韩红带着姚金去了扬州，在那宁静秀丽的禅智山林隐居下来，这种快乐似神仙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年。直到后来韩红为了养家糊口，这才二次步入仕途。山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玉柳霞，日暮汉宫传蜡烛，